呢度有啲皮嘅，佢啲皮咧好脆嘅， 嗯， 草味就不得了嘅。嗰呢啲咧系经过好复杂嘅工序煮成嘅，啲咖喱唔系啲街边买嗰啲嚟嘅。呢只鸡咧个煮法都复杂嘅，系用慢煮喎，呢个鸡系等个肉咧保持鲜嫩嘅。咁呢一个咧就系一盒装嘅咖喱白毛羊，开出嚟咧就咁多，咁你就系我谂全家食都几好嘅。呢一个系呢个咧系只原隻嘅鸡，系咁大盒嘅，你估卖几钱咧？好啦，星期六开始公展会啦，我哋咧。每日限量在公展会卖20个咖喱白枣羊，卖80只这个春鸡，你估卖几钱呢？ 人民超市为今年公展会推出震撼优惠，米芝莲一星恒河咖喱屋原隻咖喱春鸡，每隻大约800克，优惠价58元，还有咖喱白毛羊大厨系列半斤装腊肠和猫山王榴莲都以超优惠价发售。嚟公展会食品饮料区 4A01 恩泉亚洲有限公司摊位就买到啦，优惠期由12月16日至2018年1月8日。 好啦，翻到嚟系啦，今晚即系呢个大军阀嘅时间啦，咁啊，即系第二个礼拜阿土伯咧就系放假啦，咁啊，亦都同大家讲声冬至快乐啊！咁啊，过两日就系呢一个平安夜啦，咁亦都恭祝大家呢一个圣诞快乐啦。咁就呢一个礼拜咧，就其实系都几点讲咧，都几郁闷嘅，其实都系，尤其系即系上个礼拜叫做系通过咗呢一个 議事規則， 議事規則之後咧，咁啊比較嚇，比較比較具爭議嘅，即係其實係反而咧就係咧啊呢一、這個即係泛民咧，咁佢哋就即係做咗記者會啦，咁而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泛民嘅召集人係啊邊個啊？嗰、那個叫做係啊資訊科技界莫乃光啊，莫乃光就話呢一個3倍奉還，甚至乎10倍奉還，咁就你咁樣講嘅時候咧，咁啊似乎已經係即係變成一笑話，咁亦都好多人咧就攞嚟即係嘲笑啦。咁啊首先嗰個就叫做係阿曾玉成啦，如果嚇、你唔搞肢體衝突，你亦都唔搞呢一個咧，即係即係額外嘅抗爭咧，喺現有嘅議事規則上面嚇，咁啊你點樣3倍奉還咧？你點樣10倍奉還咧？係嘛？咁就你話，我哋會更加團結嘅，我哋比以前係更加團結嘅。咁首先我哋要講喎，其實講真，即係我覺得即係今次咧，即係呢個議事規則咧，其實亦都好多好多好多。即係暗，即係一啲叫做係，即係你雖然話好團結啦，咁但係其實咧嗱，其實而家坊間咧好多人都講，即係好多人都歸咎就係話以前咧，即係其實拉布太多，夠拉布咁樣樣。咁但係講真，即係你話我哋即係雨傘運動之後咧，其實咧確實大家都有講過幾句。即係第一次就係、是、雨傘運動完咗之後，大家都話全面不合作運動。係、 嗯、啊，李卓人都有講啊嘛嗰次。 係啊，咁而嗰陣時就話何俊仁仲話即係要呢一個咧，就叫做係辭職公投添。咁、最後冇成事啦。咁全面不合作運動去到之後嗰一個第一個財政預算案嘅時候，本身話拉布，而嗰個拉布咧就針對呢一個咧叫做係叫做係呢一個三跑嘅。咁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咧嗰陣時就其實大家都唔想係去拉布。咁其實好早嘅時候咧已經冇咗全面不合作運動，而大家係冇一個共識嘅時候就已經冇咗啦。 我唔記得係咪嗰次咧，直情係泛民同建制派一齊編監表，即係防止。 係㗎，係啊，係 啊, 啊, 啊, 啊，就係、是、嗰次啊嘛。咁嗰次其實係傷害最大嘅，其實係。咁而大家其實已經係冇共識㗎啦，已經係。咁所以你話即係永遠你話抗爭，即係尤其係拉布抗爭同埋泛民之間合作咧，係永存一種衝突喺度。咁因為其實講真，激進派咧。就真係唔需要話，即係點講啊？唔係話咁需要咧，即係同一般嘅市民咧去交代，即係嗰個拉布嘅問題。而確實，喂，好多人都係唔贊成拉布嘅。即係你話中大之前做嘅調查，你話18% 係支持拉布，咁呢個正常。呢、這個我不嬲咁講，其實你唔需要去覺得好失望，因為其實講真，嗰、那個其實正正就係反映咗。即係咁多人去支持啦，其實係反映咗呢一個人社嘅支持度啦，係嘛？ 因为人社本身就是在比例代表制底下即是产生的嘛。如果是即是例如是单议席单票制的话，人社其实是没得玩的嘛。而人社所做的工作其实就是即是所谓要 please 他班支持者，又或者是按住他那班支持者那个政治理念去做他的政治行为嘛。 嗯。咁所以其实你话去到第二次啦，第二次其实系比较系今次呢一个 DQ4 之后，DQ4 之后又不能一切如常噶嘛， 系 嘛，系年头嘅事嚟嘅啫。咁但系不能一切如常之后，其实你见到仲系即系同呢个建制派都系有啲叫做系协调啊嘅嘢，其实系。咁你亦都见到你不能一切如常之后，你除咗你话议会上面举个人头之后咧，其实你冇实质仲。是冇实质嘅事情做过，其实咁你话拉布啊、抗争啊之外，其实你系见唔到其他方向去做。咁你话见到即系今次你话拉布完咗之后，你话十倍奉还、八倍奉还，咁其实你都要面对翻点解会冇市民支持啊？ 即所以呢，其實我聽到呢一句呢，我會好明白呢本土派嗰句呢，就係話你依家就喺度講話十倍奉還，你上年你再前年對再大前年啦，你夠話上不全面不合作運動啦，你喺度唔知講咗幾多倍奉還啦，你咪又係咁，咁我今次點信你呢？即我自己都會有呢種諗法。 唔係，我覺得就其實你而家你今次俾阿曾玉成話拋浪頭啦，係嘛？咁你拋完浪頭之後，喂，你講完十倍奉還、八倍奉還，一跟住又話呢個有死嘅，即係要有死嘅心理準備啊，有剩啊，即係阿楊岳橋呢啲。咁但係你楊永遠都 deliver 唔到。咁而 楊岳橋真係咁講。 咁佢嗰陣時拉布嘅時候話㗎嘛，大家要有死嘅準備㗎嘛，係咪？ 但係如果係咁嘅話，佢又做一啲即係宴請呢一個建制派去佢嘅婚禮嘅時候，咁又有啲嗱，即係我會咁講，就係佢口講一套，但係佢俾大家見到嘅係另一套囉。 嗯，咁而佢又话俾你听，就系话作为一个党主席唔可以小气啊嘛。咁小唔小气，其实你去拣唔拣一个人出席呢个婚礼咧，其实都可以有自己嘅选择。系嘛？咁你包括你同佢合照啊，点样去即系表示友好啊？即系呢个唔系话你个人小唔小气问题，我觉得系即系你都要考虑下支持者点睇嘅。咁点解话好多人？見到佢即係今次嘅婚禮，又宴請建制派啊，包括阿梁君彦啊，都覺得摸不着頭腦，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就你包括你，然之後你又話有死嘅準備，咁其實你講真，唉，其實好難搞啊！你之後你更加你話又係再搞遊行啊嗰啲乜嘢啊，你缺乏方向咧，你係好難去即係重整翻咧市民嘅支持。咁當然你今次嘅遊行其實都係翻炒幾個議題，跟住又話反對 DQ 議員啦，反對修改議事規則啦，反對一個割地兩檢啦，反對即係可能話反對埋國歌法添啦。咁但係其實呢啲嘢即係。已經越嚟越多人話講思路無功啦，係咪？咁而家嚟緊呢個元旦亦都係搞緊呢個遊行啦，係嘛？咁我而家見到就係其實你唔係話淨我哋，即係你唔係話呢一個民陣啊，即係民主派，其實甚至乎其實 D100 啊，你見到啊，即係阿余若薇啊，都會有咁嘅聲音去質問，即係我記得早幾日啫嘛，其實係問呢一個民陣召集人，喂，其實呢一個遊行裏邊，元旦遊行裏邊，你？第一，你估算有幾多人？咁佢話萬零到啦，係嘛？亦都唔係好多啦，係嘛？有多嘅話，其實都算係好彩啦。 係。 咁第二，你諗住做啲乜嘢啊？你係咪可以揾啲地方即係衝下權啦、啊？其實講真，尤其係你修改議事規則輸咗之後，你究竟有啲乜嘢係有意義嘅事情係可以做到，係可以即係令到咁多人都上翻街咧？ 係。 即係有啲人。咁阿余未聽到啊，有啲人即係向佢投訴，就係話：喂，嚟嚟去都係搞籌錢，籌錢以外係咪可以令到即係支持者衝下權咧？係嘛？即係包括你而家你就算初選，喂，你喺嗰日搞初選同論壇，都起碼一個焦點啦、啊，係、嘛？ 係。 咁唔係話淨係即係你我當然知道，即係你話民間團體。即係或者係唔同嘅即係派別，其實都需要籌錢啦。尤其 DQ 咗之後，你都要營運經費， 咁你即係包括係社民連啦，同埋呢一個小麗啊，呢啲佢要面對之後，你差唔多可能要一整年嘅一個呢個上訴時間，喂，你都要謀生㗎，你都要維持嗰個運作㗎，係嘛？ 就算是中資列陣都好，咁佢哋嚟緊要準備三月個補選嘅時候，其實都要選舉經費㗎嘛。 嚇、啊！咁但係就你唔可以話除咗即係你話籌錢之外就冇其他嘢做喎。我覺得呢個係好難叫到即係香港人上嚟。我覺得即係自己即係我覺得亦都要去即係去大家諗一諗啦。其實我覺得即係尤其係你需要議事規則之外，而家唔同嘅政治派別，你主流泛民。其實你自己本身嗰個重啟政改嗰個 agenda 已經冇咗㗎啦。你激進派其實你睇翻啦，即係舊年即係呢一個2016年嘅時候，九月嘅立法會選舉嗰陣時，大家都講嘅，其實兩個 agenda 啫，好多人都如果你話講人事，第一就係呢一個議會抗爭拉布啊呢啲咁樣嘅決心，第二就係呢個全民退保，而家呢兩樣嘢咧都冇咗㗎啦。咁你仲有啲乜嘢去做呢？ 但我奇怪一樣嘢呢，就係呢喺早幾年前啦，即係如果立法會通過呢啲嘅議案，或者呢啲嘅即係所謂違反基本法或者主席濫權嘅呢，就通常係長毛去申請嘅司法覆核嘛。咁因為佢嗰個嘅佢嗰個薪金佢嗰個資產唔過嗰個嘅嗰、那個審查嘛。咁但係問題今次呢，我覺得奇怪一樣嘢就係呢，最正常應該是由立法會議員去提出做一個司法覆核的，因為在司法覆核裏面通常就是你要有一個你要同一條例有一條關係才可以提的嘛。但是呢，今次我很奇怪就是為什麼泛民沒有一個議員走去提司法覆核。當然我知道是要錢，但是這個是很重要的，因為有機會我當然我不是法律的人士，但是我覺得有機會就是呢，無論是長毛又好，或者是長洲郭卓堅都好，他們做的司法覆核有機會呢，是因為他們不是議員的身份是不批的。 嗯， 系因为话同佢哋， 佢唔系当事人啊嘛， 唔系当事人、啊， 唔系话 stakeholder 啊嘛，唔系立法会议员啊嘛， 所以我系好奇怪，点解泛民冇人真系走出嚟司法复核 嘅？系啊， 我系 shock 嘅，直情系。 系啊，唔系因为其实咁讲，你要打一个咁嘅官司，尤其系你挑战呢一个立法会，你 系 有限嘅资源，你就算你讲立法会议员一个有立法会议员，我谂即系其实讲真。因为你是筹的啫，如果你要筹的话，我想即是这个给大家的理由是这个呢，就叫做是元旦的时候游行呢，就叫挑战这个司法复核。咁我觉得仲好喎、 啊。是吗？ 咁但是我见到今次即是除了你说反对这个司法复核反对这个修改议事规则之外，其实讲真的都过了啦。你仲可以点，即是你除了你叫做你叫做是即是今次叫做是即是向大家筹钱去打这个官司。 系， 咁我覺得都係一個方向嚟，咁但係都真係冇喎，大佬。咁你郭卓堅嗰啲唔係，你除非你嗰樣嘢就係你個理由就係話佢今次係違憲，咁而違憲，咁呢個基本法係香港人嘅公有資產嚟嘅， 係。 咁但係呢一個咧就比較唔係咁直接噶啦嘛， 係，冇錯冇錯。 咁而我覺得即係，喂，其實講真，你即係泛民你自己咁多個議員，即係如果即係大家都覺得議事規則係大家都有份嘅，咁我覺得即係大家都夾下都好啊。 係 嘛？ 即係我真係會咁諗嘅，就係、是、如果小麗或者長毛個 DQ 案，是哪一個唔上訴，褪翻啲錢出嚟，或者即係將原本留俾佢哋上訴嘅錢，即係撥一部分出嚟做一個 DQ， 唔係 DQ， 係做翻議事規則嘅嗰個 JR 嘅時候，其實應該係要由泛民主派嘅議員去做咯，係應該要咁樣添嘅，其實，甚至乎係你可以 JR 梁君彥嘅決定，就係你容許立法會去討論同埋表決一個違反基本法嘅一個議案嘅時候，有冇可能喺嗰個 JR 裏邊去改翻正咧？我唔會話冇可能啦，咁但係即係當然亦都會有人話即係建制派一輸咗嘅話咧，咁就會人大釋法，咁其實呢個都係風險嚟嘅。 唔係，所以我留意到鬱敏佢都喺度屌呢個泛民，就係話點解冇人出嚟提司法覆核咧？係嘛？即係你要一個退咗休，即係唔係話退休啦？即係你要一個俾人 DQ 咗一個議員，即係阿毛哥咁樣出嚟提司法覆核。 咁而係冇乜人去支持嘅，似乎係。 係。 係嘛？即係咪大家都覺得就係話都係咁珍惜羽毛呢？係。係嘛？即係如果大家都覺得你係咁珍惜羽毛，而你自己成日講就係話你搶返個席位返嚟，你佔你唔總辭啦，其實有一種講法，喂，你不如總辭啦。但你唔總辭有個做法就係話咁我喺立法會裏面都可以發揮一定嘅作用，可以監察呢個政府啊，或者係即係你有呢個公用資源嘅話，你可以做抗爭。咁但係講真，喂，呢個時候正正就係你抗爭嘅時候啦。 係，即係如果從邏輯上嚟講咧，點解當初長毛同埋小麗嗰席嗰兩席要一齊上訴，就係因為兩席如果少咗一席嘅話，18-17呢個門檻會好危險啊嘛。咁而家已經修改咗議事規則嘅時候，其實你唔應該將嗰個集中點放喺18-17嗰度，其實你調翻轉應該將一部分嘅資源睇下可唔可以用 JR 嘅方法，將嗰個議事規則嗰個修訂推翻佢㗎嘛，應該係咁樣。邏輯上面你要守住議事規則，但係依家議事規則已經係守唔到嘅時候，係咪應該將一部分嘅資源撥返落去議事規則嗰度尋求一個推翻呢？即係我係會提出呢個問題囉。 或者好多人都會預咗啦，即係其實係咁你建制派一定會有呢個司法覆核擺喺後面咁樣。咁所以就係咪咁樣就你就乜都唔做呢？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係你唔係話市民啊，係泛民自己都失敗主義喎。咁你點樣百倍奉還？點樣十倍奉還呢？ 即係我覺得咁樣嘅真係。 即係唔 make sense 咯， 真係。 我哋司法覆核做咗，咁然之後人大釋法。咁我哋做咗我哋要做嘅嘢啦，都願到服輸，冇辦法啦。咁但係我哋依家我哋可以做嘅嘢，我哋未做嘛。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亦都係民間裏面值得去做啦。即係我唔知阿小麗或者阿長毛佢哋當佢哋要去進行呢一個嘅上訴案嘅時候點啦，但係我亦都唔知道呢上訴案喺依家呢個程序有冇得，即係例如臨時去即係取消個上訴，令到嗰個上訴資金唔會更加大。因為一上訴一開庭嘅時候呢，啲律師費訟費呢真係好乸嚟嘅。即係到底有冇可能喺呢個時候，即係可能即係做一個終止聆訊，或者係即係叫斬攬都好呢，將一部分嘅資源撥返落去這個的議事規則裏面，JR 尋求這個推翻呢，我覺得 是值得重要咯。 不過你捐款那樣東西呢，你捐款捐項呢，你突然間你說自己去調去其他的用途呢，這個不容易的其實。 是啊 這個是有犯法之誤的，其實這個是。 哦。 是啊，因為其實你自己籌款的時候你就真的捐款專用的嘛，其實。 是啊 如果不是的話，你怎樣跟你自己那些donor交代呢？即係呢一個係麻煩㗎，其實。咁所以如果你話要做嗰樣嘢，即係一係你自己揞，一係呢即係你自己做一個配對基金，就係話我而家重新籌款，如果市民籌幾多我即係揞幾多出嚟，每個泛民攤分，咁我覺得呢個合理啲，但唔可以話你自己去調用呢樣嘢嘅。即係呢個係唔 make sense 嘅，呢個係即係呢個係唔正路嘅，呢個做法係。當然你話 DQ 嗰啲好多人都肯撐，咁如果 DQ 都肯撐嘅話，咁你要守住呢一個議會抗爭之本，你要守住呢個議事規則，我相信都唔難啩。尤其你而家你見到就係有呢、這、一個即係叫做係元旦大遊行啦，係嘛？而元旦大遊行另一樣嘢，我覺得就係咁講，亦都係其中一個綱領，就係話你話守護香港啦，跟住反對呢、這、一個即係威權政府啦。其實係以前我哋講過好多次咧，即係或者好多人都質疑咧，成日你用一個反威權政府呢一個咁學術味咁重嘅一個名詞，即係啲市民唔知你噏乜喎，好抽象喎。其實呢個時間我又諗，即係其實你諗下你話反對威權政府，其實能量上面咧係好低嘅，其實點解咁講咧？嗱，即係你對於習近平或者林鄭月娥嚟講，佢哋嘅即係模範，佢哋嘅 role model 正正就係李光耀一類嘅，即係新加坡嘅威權政府啦，係咪？你話佢威權政府我覺得對於佢嚟講咧，喂，佢係好樂於去承認嘅喎。喂，即係你點解咁講？你拆開兩個字，喂，我有權，我有威，係咪？即係呢個對於佢嚟講係一種讚歎嚟㗎喎。即係你要諗下， 佢哋係唔知丑㗎喎其实。如果佢知丑嘅话就唔会坏事做尽啦。係咪先。咁即係喂反而我觉得就喂你係长他人志气㗎喎。而你同即係市民讲喂反威权政府喂你哋喺议会里面都做唔到啲乜嘢啦。咁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啦。尤其係即係其实你要知道我哋唔係话政治啦。即係雨傘運動俾我哋一個咁大嘅一個即係挫敗感。其實甚即係即使係而家遊行啦，我哋稍微留守啦，其實都要付上代價。好多人心裏面都有咁嘅陰影，即係包括尤其係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包括2013年嗰個啦，2013年其實嗰個就已經係這個佔領中環嘅先兆嚟噶嘛。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阿毛哥在这个中环的时候被很多差佬围住的同一时间另一边呢就是玉敏带队咁就在这个呢金钟那边呢就静坐的。 是是。 然之后呢咁嗰陣時呢大舊仲講呢一個 隊頭短變隊尾係咪 咩可能會掟汽油彈啊之類咁嘅壯語你記唔記得有 次咁嘅講過我就記得大舊好似講過隊頭短變隊尾㗎嘛係咪 呀嗰類啦嗰類啦即係嘅嗰次已經係即係要付上代㗎。 係 即係尤其係你而家見到三權合作㗎嘛係咪三權合作嘅話咁佢又即係亦都唔會同你講乜嘢即係或者佢都唔係咁容易係去承認你嗰個叫做公民抗命嗰個 cause 嘅喎。 係係 係咪包括你而家見到仲有咁多勇武抗爭嘅先鋒 是是 走佬嘅走佬退党嘅退党 着草 是吗即是已经溃不成军冇领袖有领即是有嘅有就算有领袖喺度其实嗰个领导能力都大不如前 是 咪 嗯 咁所以我觉得即是讲真的即是你话十倍奉还八倍奉还嗰啲就即是唔好嘥时间啦去讲呢啲嘢你不如切切实实其實大家其實重整論述，其實講真的，你而家你泛民之間你維持翻咁闊嘅光譜咧，係得個擺字嘅啫， 嗯， 係嘛？你其實嗱，你話除咗主流泛民，佢哋有地區組織去維係，即係街坊啊，即係做翻地區工作啊，其實即係我哋成日講嘅叫做心間細作之外咧，喂，其實好多嘅光譜都係 redundant 嘅，你諗下係咪？即係包括自決派啦。即係你而家講呢一個2047，即係去前途自決，仲 work 唔 work 咧？仲合唔合時宜咧？ 係 你點樣調整你自己嗰個論述咧？我覺得即係而家你重啟政改又冇咗 agenda 啦，前途自決嗰個已經俾人哋 PM 咗你啦，你唔好講2047自決啦，你下年你都決唔到啦，你搞個23條都係嘛？即是打壓你於文牙狀態啦， 嗯， 那你仲有哪一個可以做到嘢？係嘛？即係你話抗爭嘅，你話人社，那你拉布嗰個路線，嗰條戰線都冇埋啦。 係係係。 其實你三條路啦，其實你都唔 work 㗎啦，其實。 阿萬必就。佢之前佢就話你改咗議事規則呢就每一個議員去提一條議案㗎嘛。因為佢話以前呢就一個議員呢就提20條議案就俾人剪曬。咁依家呢每一個議員就提一條議案。咁啊但係我又好即係好悲觀咁睇就係都係會剪㗎啦。 嗯。 又或者合併辯論囉。你見到今次呢其實嗰個議事規則佢將所有嘅修訂呢合併辯論呢即係我再望一望個議事規則嗰個嘅原本是規定了是必須要是有直接相關才可以這樣合併的。但是都用這種這麼粗暴的方式將它合併的時候即是我又 很老實說我對於萬必所說就是說一人提一條議案那無論是財委會主席又好立法會大會主席梁君彥又好都一定要接受的那我是比較悲觀的。 嗯 咁全体委员会嗰度又变到得返20人啦。 係啦咁讲到呢度差唔多我哋转头返嚟呢我哋讲下呢一个原本我哋想讲呢一个郑若骅吓嘛。未讲到好我哋下次返嚟再讲讲。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